我们申请的大学都可以收到。 嗯， 对，这个申请系统的话呢，每年的申请季就每年的八月份才开始才开放这个系统，所以的话呢，就只能倒推，就把九到十一年级，过往的课外活动填在上面。有的是根据记忆，那人的记忆可能不是很牢靠，甚至有些学生会包装会夸大。那第二个大的申请系统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，叫 coalition。这个系统的话从九年级开学就开始了，就开放了、 哦、 对，就开放了。那这个系统是2016年才开始使用的，对，才开始使用的。这也是我自己的母校，就宾大他做常青藤联盟的主席的时候他提出来的，对，说这样可能更科学。然后可以给，当然它的本质上是为了给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美国孩子，更多的鼓励，更多的指导，因为他们的升学指导老师可能公立学校1000个学生就一个，根本就照顾不到他。他从九年级去填，他有一个部分叫 locker， 相当于储物柜，可以把个人所有的经历，从九年级开始的 PPT 啊、摄影啊、摄像啊、照片，全部放在 locker 上面。 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个的准备，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成绩之外，然后就是还有这个两三年的一个课外活动。 对， 这个是考察他申请的一些准备的工作，就是其实还是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，提前多少去做这个申请和规划。 对的，对的。 其实如果在美国您所说的这个申请系统里边的话，像这个成绩啊，这个都很好量化哈。那么课外活动又是如果用到一个更比较科学的这个系统的话，也是比较公平的，所以说是。那这是一个提前准备的时间。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，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.am774.com 留学时间。 刚才我们还提到更具体的，像比如说在每一年当中申请的时间哈，比如说到什么时候，那十一月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截止日期。对，这是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。就大部分的截止日期在十一月份。那么其实绑定的提前批呢，有的学校又分两次，叫 ED1 跟 ED2。分两次。那么第一次基本上是在11月1号。大部分呀在11月1号，有的在11月15号。对。第二批的话基本上在1月1号。对。就是说在1月1号的时候还是可以申请一个绑定性质的， 所谓的这个 ED 的学校。 对的，对的。对。也是为了学生，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。就是我想好了，你就是我最适合的学校。也是我也是你要招的学生。对。那学校也是为了保证报到率，就像我第一期提到的，他第二批正常批的是那个时间，我们看上去是一个正常批的时间，但他还是设置了一个 ED2， 就是为了保证这些人一定能来上学，他的大学的宿舍的床位一定有人来住，学费一定有人来交。对。当然了，就大部分学生还是会申请十一月份截止这一批。对，如果没有准备好，但是又特别想去这个学校，那么可以申请第二批。 他和普通的申请这个时间上是不是有冲突吗？还是说他都可以同时？ 他时间是重合的，基本上。那就是说就得安排好自己的时间。但是如果申请的是只申请一个学校的 ED2， 是可以同时申请其他学校的正常批的，叫 RD 的。对，这样是不冲突的，法律上也不冲突。对，只是说他在一月一号申请的那个 ED2 那个学校，如果被录取的话，他必须得去这个学校。对，其他的申请他录取之后他肯定是不能去的。对，还是会存在什么问题，没有办法去比较，如果是美国孩子的话，他没有办法去比较那个 性价比 的问题。对，中国孩子如果经济条件允许，可能就我觉得可以考虑ED2。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，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.am774.com 留学时间。 刚才孙老师提到呢，这个ED 或者是叫EA， 对， 这两种提前批的申请。那我们同学们在准备这个提前批的时候，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材料，或者说还是跟普通的申请大概一样呢？ 对的，是这样，它的材料提前批跟正常批的材料准备基本上是一样的。

It's 9 a.m. Beijing time.